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42集， 掏一掏暗名是方景行的可能性。操作对比，我看粉丝这次还怎么洗，方队这回该认了吧。有图有真相，方队对封印师绝对是真爱。普通玩家方景行重温暗名被烟花突突的视频，心酸落泪。方景行进了那个有图有真相的帖子，发现收集的很齐。从烟花突突到他黯然看着江晨和谢成岩放萤火虫，再到他好几次和江晨站在一起的合影，最后是他上次直播和江晨私聊的截图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他情根深重。他随意扫几眼，去了热度最高的讨论楼，见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。毕竟是难倒无数英雄好汉的九生石，全联盟有着实力的攻击系暗名师也就方队一个了，恰好他已经退役，有的是时间玩游戏。方景星本人对此很淡定，因为说的确实在理。这两个帖子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，他简单看完便关上了，进了江晨的讨论楼。十方俱灭的真实实力一直饱受争议，过剧情靠脑子，过副本卡 bug，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擅长打本的大佬。而随着赏金墙和竞技场的积分一路势如破竹的猛涨，讨论他 PK 技术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时就有人在怀疑暗名是方景行。因此很多人觉得十方俱灭是被方景行带着上分的，哪怕有人在竞技场排到他们也录了像，但由于没有和攻击系的封印师交过手，一上来就被他封住了，紧接着就被快速解决，根本看不出具体实力。直到双人赏金开到第九级，众所周知，九级以上的任务大部分得职业的来才行。方景行再厉害，打双人赏金带着一个拖后腿的也够呛。可就是从这时起，认为十方俱灭具备职业水平的人数压倒了支持高玩的人，可惜双方都没什么证据。现在证据来了，玩家顿时全跪了。 那些说他是靠着方队上分的，出来给爷爬！ 我操，我甚至觉得他和方队不相上下， 是不是驴我？攻击系的封印师竟能这么厉害？ 曾经被弄死过的人上来现身说法，这只是二 v 二，他一 v 多的时候才最可怕呢。我们十个人，那他一个，全被他弄死了。哇，楼上多说点，啥情况啊？ 方队开了小灶，训练走位意识什么的。 怕不是 NXK 的秘密武器？ 我操，很有可能。是要以后打全息吗？ 他为啥不与俱乐部的新人一起玩？ 傻孩子，人家有二人世界啊。 这么有天赋，方队又亲自开小灶调教，慢慢喜欢上了也是情理之中吧。 并没有开过小灶的方景行把这帖子从头看到尾，没见他们讨论出别的东西来，放心的观赏，去看了看其他几个挖掘剑客和黑色封印师背后小故事的帖子。隔了30年，现在的玩家没人知道陈辉蓝乐，全息出来后倒是有一批老玩家回归，但不知是忙还是不逛论坛，目前还没人提陈辉蓝乐，得等明天再看进展。他最后溜一遍论坛，回到游戏里，见白龙谷他们正在等他。 还打吗？ 你还不说点什么？ 说什么？ 众人一起盯着他。 别这么看着我， 我只是个普通玩家。 你真好意思。 方景行刚想再问一句还打不打，就见进来一条消息，打开一看是杜飞舟。他见杜飞舟想要面谈，痛快地把房间号和密码发了过去，因为这事儿越迟疑越显得有问题。一分钟后杜飞舟进来，见这里有不少人，问道， 在 PK？ 嗯，顺便看看他们的实力。 他披上在长辈面前那副谦和乖巧的皮，无害地给杜飞舟找事儿干。 要不您帮着长长眼，免得我错过好苗子。 杜飞舟点点头没动。几分钟后，老当益壮帮会的人听到召唤进来和白龙谷他们 PK。 白龙谷几人先是不明所以，接着发现有几个还挺厉害，便开始认真对待。后来又听说他们是退役很久的职业选手，不约而同看了一眼某人， 随便一喊就是个退役的，你可真是平淡无奇普普通通啊。 遭到吐槽的方队和杜飞舟坐在观众席上组了队，直接在队伍频道里聊。 那封印师你了解多少？签了吗？ 还没有。 怎么还不签？ 他家里人反对他打电竞，我最近一直在试着攻克他的心房，怕他反感，暂时没敢多问他的个人信息。 言下之意，什么姓名地址他通通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老当益壮帮会频道里传来了帮众的评价。孤问白龙谷，大帮会帮主确实是高玩，但没啥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剩下的那些实力也都差不多。杜飞舟看着方景行， 这小子太精了，不想说的时候嘴里很难套出实话。 方景行也看着主席， 不知道主席起了多少疑，但他一向严谨又沉稳，太离谱的事是不会行的，我咬死了不说应该能混过去。 他把自己往不知情的立场上放了放， 主席来找我就是问他的事儿 啊。好奇问两句。 真的？可别是帮着别人来挖人的，他和我感情好，要签也是签我的俱乐部。 不挖人。 哦，那就是因为他和陈辉兰乐的风格像。 杜飞舟点头，把方景行的反应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没看出破绽，估摸着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。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鬼迷心窍想多了，他仔细想想都觉得荒诞，不清楚怎么的就钻了牛角尖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 大概真的只是太像了而已。 杜飞舟没再打扰他们，起身走了。刚出竞技场，只听手机响了起来，是那位日理万机的副董朋友。副董这才看完了视频，立即联系了他。 那封印师什么情况？ 你说十方俱灭？ 他就是十方俱灭。 嗯。 他们真的很像。 他是陈慧兰乐的粉丝，打法是跟他学的。 能学得这么像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